巴黎，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最近呢，有一起敲诈勒索案件引发了关注，当事双方都很特殊，涉嫌敲诈的是一位女访民叫葛丽梅，被敲诈的是当地政府。葛丽梅为了讨说法多次到北京上访，当地政府就联系她，给她卡里打款让她回老家，先后打了12次，一共是45000。县政府工作人员说，葛丽梅是要挟政府给自己的银行卡里打款，不打款就不回老家。那最近葛丽梅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一审判处3年有期徒刑。另外这两天呢，微信朋友圈和众多新闻客户端被三亚一位仅穿内裤脖子上套着游泳圈的老人刷屏了。老人是一位退休的厅级官员，他在海边游泳，城管在巡查当中剪断了他装有衣服的自行车链锁，收走老人的衣物和自行车，老人索要无果，不得不穿着泳裤步行了4小时回家。那平时呢，城管扣个自行车根本不叫事儿，但是因为有了城管与厅官的新闻要素，有了只剩内裤的吸引眼球的情节，迅速成为引人关注的公共事件。新华社也发表评论说，整人式的执法消磨法治尊严。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最近，黑龙江省延寿县访民葛丽梅因敲诈勒索罪被延寿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3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葛丽梅以上访胁迫当地政府答应勒索钱款的要求，13次成功的敲诈勒索当地政府45000元，构成敲诈勒索罪。但是葛丽梅认为，这些钱是乡政府主动联系他所给的困难救助金，并不是敲诈而来。葛丽梅是黑龙江省延寿县延山乡人，她丈夫在监狱服刑。2010年的9月份，丈夫死亡，监狱方面称，她丈夫是因为生病正常死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显示呢，她丈夫李继东生前营养不良，造成心肌萎缩缺血，导致心力衰竭而亡。但葛丽梅并不认同的这一认定结果，她发现丈夫尸体上有外伤，而且肠胃里没有食物，认定丈夫是非正常死亡。那她从此就踏上了申诉之路，要求监狱赔偿86万多元。但是监狱和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黑龙江省司法厅进行了复查，都先后认定葛丽梅丈夫是正常死亡。那葛丽梅对这个答复意见不服，就为了讨说法，她上北京上访。今年6月13号，葛丽梅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5天后被检察院批捕。据法院一审的判决书显示，葛丽梅从2013年6月2号到2015年6月1号在北京非正常滞留，这2年间，葛丽梅拒不听从政府工作人员劝告，每次都是以她生活困难为由和政府工作人员讲条件，不达到条件拒不返回。那一审开庭的时候，一位延寿县政府工作人员说，葛丽梅曾要挟政府给她的银行卡里打款，不打款就不回黑龙江。而葛丽梅解释到，自己到北京上访后，大多数是乡政府主动联系他的，因为家里生活困难，政府给卡里打钱让他回去。判决书显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县政府和寿山乡政府为了稳定葛丽梅，先后12次向她提供的卡里汇款总计是42000元，另外呢一次是给了3000元现金，一共是45000。在新京报记者获得的案件的卷宗当中呢，有手机短信和通信通话记录的文件显示，在双方交流当中，大多是政府人员主动提起救助和钱款事宜。那录音就显示了，今年1月5号，葛丽梅曾在和寿山乡党委副书记王兴斌的谈话当中谈到，说寿山乡党委书记寇金森让自己以困难救助的名义写申请，那葛丽梅当时还有顾虑，就问说能瞎写吗？写完了以后，他反过来再告我敲诈勒索。当时王新兵回答说不能。葛丽梅的辩护律师认为，是政府工作人员 主动联系葛丽梅并且给予救助，所以这笔钱并不是敲诈勒索而来。那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采取非正常的上访的形式给属地政府施加压力，属地政府为了确保信访稳定，在劝返不能的情况下被迫答应其要求，葛丽梅的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同时在政府工作人员劝返过程当中呢，以种种借口索要钱款，具有勒索的故意，实施并且是实施了勒索的行为。虽然辩解说不是上访延寿县政府，但其主观上具有勒索国家机关的故意。那么在一审判决之后获刑三年的葛丽梅已经提起了上诉，近日哈尔滨中院初步决定将二审开庭时间暂定在2016年的一月份。那么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安家律师事务所的曹成律师，你好曹律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包括法院方面的意见和葛丽梅的意见啊，双方说法很不一致。葛丽梅说是主动政府主动给的我钱，但是政府认为你是要挟，所以我们给了钱。那这45000的属性到底是什么？是救助金还是什么？ 如果是救助金的话，那就是刑事问题。刑事问题呢是怎么产生呢？就是别人本不应该给你这笔钱，我就是想要，而且通过某种方式呢，通过要挟胁迫你，给你造成很大的这种压力， 嗯， 或者名誉受损，或者是其他的方面受以负面影响，被迫给你的这个钱，这叫敲诈。 您指的是刑事案件的形式。 对， 嗯， 那么是救助呢，是政府一项行政职能，他对这种特殊困难群体啊，一种行政拨款的方式给到这些特殊群体， 嗯。 一种是被动索取，主动的索取；一种是呢自己符合政府救助条件，由政府主动发放的。 嗯嗯。 那么本案这45000呢，双方各执一词。 嗯。 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性质啊？实际上还要回归到刑法层面上。 嗯。 看葛丽梅这个行为是否属于刑事的敲诈勒索罪。 嗯 嗯。所以呢，应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客观的大致上没有看到案件材料。 嗯。 客观的给他看一下他这种犯罪的这种种行为是否具备犯罪的构成要件。 所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敲诈勒索罪。 法条是这样的，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公司财务这个所有人或者保管人，他使用这种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然后勒索公司财务。具体呢，这种勒索的这个威胁和要挟，它一般是指啊，对个人或者是特殊的单位，给他名誉或者精神上造成很大的这种威胁和影响，这种方式来迫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心理压力， 就你不给我就怎么怎么着，这个意思。 对对，这种威胁呢可以是正当的，也可以是我要举报你犯罪行为等等，反正就是对人的这种精神方面施加压力，而不属于对身体上直接造成压力这种方式。 嗯， 那么葛丽梅他的这种行为做了哪些这种法院认定这种敲诈的行为呢？我们觉得吧，从这个材料上看，他第一个可能会说什么呢？你不给我钱，我就上访。 嗯，说我在北京上访，我就不回去。 但是他上访是他自己的权利啊。 嗯。 这个谈不上他是 这个权利， 对，他本身在行权的问题，上访也是有上访条例，也是允许的。 嗯。 对吧？你政府呢，根据上访条例，你也可以正常的去接访，啊，你也可以来北京去接待或者把他接回去。 嗯。 这都是你公款的行为，行使行政职能的一个做法，不存在对你威胁。换句话说呢，我还可以说什么？你要不答应我条件，那么我可能是对你政绩上我发表一些不利的影响，我认为你贪污受贿了，我去举报你啊，你必须满足我条件。但这种行为属于什么？不属于对政府的要挟，而属于对政府某些官员的要挟。就是他的这个受害的主体不是在政府本身，而是在政府的特殊的一种官员身份上。 嗯， 但这种情况下，那他威胁的就不能叫敲诈勒索政府了，有可能咱们说可能是涉及到某些官员个人。 嗯嗯，但现在目前看，葛丽梅是针对政府，我说的你，我现在有冤情啊，我要去上访，你不给我解决。虽然不是政府没给我解决，我的冤情是出自于我丈夫去世的那个监狱里啊，他不给我索赔。那么我就要去上访，那政府是为了维稳。 对，上访是人家的权利。 嗯， 你接访也是政府你的职能， 就处理这个问题。 对， 也是你的职能。 不管上访人主张的是否对还是错，那么你政府都没有什么压力。 嗯， 至少他不存在精神上这种压力。 而且政府本身就应当接受民众这种批评和监督，服务于民众。所以政府作为最强大的这一方，他不会说因为某个人提起一些可能是不正当的这个言论，而感觉自己受到很大的思想压力。所以政府不构成被害人这个主体资格的。 那就是说根据法理，政府是不可以被敲诈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是不存在的，政府所有的行为都是依法行政，错了那由国家赔偿法来赔偿。政府不怕任何人，只有一种情况，咱们现在说的是国际之间政国家机关、国家之间在为了某些利益，比如说欧盟在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给俄罗斯政府造成压力，这个压力是对代表着全体公众全体公民的利益，他有压力。而本案当中不是这种同一情况。 那您说政府认为葛丽梅是在要挟我们，不给钱就不回老家了，这是一种要挟吗？ 对政府构不成威胁，我政府所有的行为都是在依法行政。我对就是对，错我有相关的这个后期的赔偿措施。 我们看到现在一些法治人士评论也觉得跟您观点很相似，觉得好像这个应该是判决有一些问题，构不构成敲诈勒索、 这个、因为他主体资格不对，而且现在证据没有充分体现出葛丽梅有这样的动机和具体的那个证据。实际上如果我们具体分析葛丽梅这种行为对谁造成了压力，是对政府吗？政府不构成压力，只有对政府的某些官员，对他的业政绩上考核上是有影响的。因为现在实际情况是有上访的压力，有接访的任务，有上访率等等考核，所以实际的压力是对政府官员的压力。那么这个敲诈勒索敲诈是谁？不是政府，是某些官员感到自身的这个政府工作职能上出现了一些考核不达标的一些问题，会受到个人的政绩的影响，所以才有后面这些问题。 那现在也不排除有些上访专业户啊，就是为了要钱，也有这样的事情见诸报端。那政府机关该怎么样处理？就一味的给钱是办法吗？ 政府所有的行为都要在法治的范围内进行，是否给钱、给多少都要行政审批，有规则的。上访不构成政府救助的条件。该给钱，依法就给。不该给钱，你没有权利滥用公款。这属于财政的预算问题啊。某一笔开支都有具体的名目，都属于合法的范围之内。 如果你要说有救助的话，应该是有救助的一些标准、范围、额度等等的要求。 如果政府给钱行为实际上就是突破了他的职权范围，不属于财政审批的一项。那么你用这种超越你职权范围的方式花钱来摆平事情，第一，本身事情这种搞不定，因为它有示范效应。第二呢，容易产生负面影响，就是形成这种钉子户，以此为牟利途径，不断的要挟你政府，实际上就要挟各位官员，因为他尝到甜头了。所以如果拿钱来摆平上访，那么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式。既不是依法行政，而且后面的负面效果是特别大。现在本案出现的问题应该就是这种传统的不正当的做法引起的。 对，那明天一月份这个案件二审，那您个人分析葛丽梅的命运会如何？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觉得葛丽梅的命运现在不是她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她对着一个人在战斗，她是和一些人在平衡各自利益。咱们分析，如果这个案子葛丽梅赢了，她无罪，那么之前的钱就不是敲诈款，就是正常的救助。而且葛丽梅现在受到羁押，你政府首先要赔偿。 国家赔偿。 对。还有一个方面，葛丽梅赢了，意味着一审的公安、检察院、法院全都错了。 这 责任追查他们要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还有政府一方面，而且葛丽梅如果赢了，赔偿则好，不赔偿又是一个新的上访条件。政府的压力和烦恼不会少，反倒会多。如果葛丽梅输了，刚才涉及到这四方主体，他们赢了，后果呢？第一，至少三年刑期之内，如果刑期不变的话，了然无始，安静了，真正解决了葛丽梅这个上访的问题。第二呢，给的钱45000，这属于敲诈勒索，赃款我得收回来。 得退回哈，葛丽梅得退回。 对。然后 政府对其他上访的人员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威慑作用。 嗯， 所以现在你要看格里梅的命运，应该是比较两拨人的命运。 嗯，对， 我觉得格里梅的命运现在不容乐观，尤其一审已经出现了，因为他赢了，后面很多人 意味着要输了， 后果是 嗯，不太 很多很多不利的东西， 比较麻烦。 对， 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稍后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事件。听官三亚游泳衣服遭城管收走，仅穿内裤徒步去市政府。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 Level 2在手，轻松玩正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立即开户，免费送 Level 2，详见官网。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戴上口罩，化身英勇的战士，撕开雾霾的包围；关上窗户，化身坚强的守卫者，抵御雾霾的侵袭；打开净化器，化身神奇的魔法师，将雾霾通通吸走。 雾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请戴口罩，室内尽量不要开窗。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1，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听官三亚游泳，结果衣服遭城管收走，仅穿内裤徒步去市政府。那近日这个消息也是一度位列了新浪热门新闻的总评论数第一。12月4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原站长毕国昌发文说，在三亚天涯区海边游泳的时候呢，装着衣服的自行车的链锁被城管剪断，致使他仅穿着内裤徒步去三亚市政府，最后犯着病回了家，前后长达4个多小时，身心受到了羞辱。那4天来，这个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点击数和评论率都很高。那有关事件的最新报道，昨天下午，三亚市天涯区副区长带领着城管局涉事城管队员等1行6人到毕国昌的家中登门致歉。城管队长和2名涉事城管人员向毕国昌鞠了一躬，并致歉说，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给毕老带去了不必要的麻烦，请多包涵。毕国昌说，他们的致歉态度很诚恳，就原谅了涉事城管，并表示不会再追究此事，今后呢会再去海边游泳，也一定会按照规定停放自行车，不会再惹麻烦，也不会给自己添麻烦。那至此，候鸟老人三亚遭遇城管粗暴执法一事终于平息了。那我们来听一段当时网上发布的视频啊，老人和城管队员相互进行辩解。 第一，你这个东西，你亚平时你并没有使用，没有任何的标志。 有， 在哪？ 三面有， 三亚湾那边有。 你走，带 没有？ 我带你过去看吗？也许你开车不清楚，你下到海关上，你看一下。 是是，即便是有的话， 哎呀， 你也是，你扣押是要我本人在场。 你本着我们一起等了10分钟了，就我们发现这小红包。 哎，问题就这就产生纠纷了。你当时扣押应该有扣押的单给我。 你扣押不在 传， 扣押在 我是在是在这， 那你无权扣押我，你懂不懂？ 当时你在过去吧，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 这个过去，这个过去，拿那个单过去就拿那个车过来就行了。好吧， 不是你说，不是你们太野蛮了，太野蛮，就把这个两个衣服给我拿，我 投诉， 我 应该投诉啊，因为这边 我当然有投诉，我的眼，我的眼镜，我的帽子， 没 有，我自行车， 我上前面指着他那个东西， 我没看到，没看到， 哎，问题就在这儿了，这个铲子就我那个再铲， 你还可以说你现在好吧，我 往现举。 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安家律师事务所的曹成律师。你好，曹律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城管将这个违反规定的人的衣服收走了，那他应该知道对方在游泳嘛，你把他衣服收走是什么样的窘境啊？那是城管所说的我们人性化执法不足呢，还是说对公民权益的一种损害呢？ 首先从法律上看呢，执法队员当发现这些衣物和车辆的时候，尤其地点在海边，应当主观非常明显的判断出此人就在附近， 而且是游泳， 对，所以呢，你看人家这个主要的衣物在车里，你要如果搜走的话，首先程序上你得有个告知义务， 就是城管如果扣押对方这个财物的话， 对， 当时 这种法律上为什么要当面有个告知义务呢？因为程序上要求必须和这个被扣押人核对。你有哪些物品？我收走你。第二呢，我搜走你东西，我的依据是什么？所以呢，要对这个事实进行确认，然后要对扣押的物品进行确认，然后他才可以依法行政。而本案的实际情况呢，是人没有在现场，虽然刚才也听说他等了十分钟，但仍然属于程序上的瑕疵。而且现在老人发现自己的有些东西不存在了，丢了。 丢了。 那么如果是一个眼镜还好，如果是更多的珍贵的手表呢？所以没有对证， 对城管也会，你也会很麻烦， 对，这样就会产生后期更大的矛盾， 对， 所以这程序上一定要规范，这属于没有依法行政的一个表现。 那老人可以要求怎么样的赔偿呢？虽然这个事情目前已经平息和解了， 所以目前的赔偿就特别困难，因为当时没有双方对物品进行核验，老人说丢眼镜丢手表了，没有证据啊，所以这个在赔偿的时候老人在证据上会吃亏的。 哦，是这样的哈。 对，这也是城管人员没有严格按程序执法造成的不利后果。 那这个报道说，这个当时老人他是当时被迫就仅穿了个游泳内裤，戴个游泳圈就满街走啊，感觉很羞辱。他当时也打了很多次市长热线，也没有解决了。然后呢，城管队长说来解决，但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来，爽约了。而且这个整个多个这个救济渠道好像都是失灵了。这个事件本身又蒙上更深的一层羞辱了。那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法治意识的缺失，两方面。第一呢，城管队员在执法的时候，应该严格想着是程序上是怎么样来正确的执法程序。这一点他首先就没有意识到。所以起因是不严格执法造成的。 所以为什么新华社发评论说整人式的执法？你是执法呢，还是整人呢？ 那么另一方面，老人这一方面。城管队员在搜走东西的时候，他们可以预见的影响应当就是老人出来是没有衣服穿， 对， 会很尴尬，但他不会预见到会把事情搞得这么大，尤其是老人又这个只穿了泳裤，在公共场所走了这么久这么多地方，这个影响是他没有预见到的。而实际上这种影响的造成原因，我觉得是老人这种不正当的维权造成的。因为你当时发现自己没有衣服穿回家的时候，既然能够打得通电话，说明你有通讯工具，应当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求得救助，比如说打个出租车，或者给亲属打个电话来把自己接走，或者送衣服。 他身边好像也还有朋友，一起的朋友。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把这种负面的影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没有采取这种方式，而超出我们常人理解的方式，我还是穿着泳裤，到公共场所行走那么久的时间，不断的给政府方面打电话，而没有寻到亲友的这种衣物上的求助。那么这个是超出了合理的范围的，超出这个度的。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引起关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维权。 所以现在也有说叫悲情维权。 对， 说老人其实你可以穿上衣服再去维权也可以的。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老人这种维权意识、法治意识上的一个淡薄的问题。 其实另外他本身可能也有过错，说是城管说你违反了停放自行车的规定，那地方是不允许放的。当然老人说你没有标志说不能放。 对， 所以双方各有各说各有理。 当他发现衣物没有，在海滩很尴尬的时候，他的这种维权应该就到此为止，就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投诉。而如果后期扩大到市面上，他就走，让大家都看到这种很尴尬的局面，是他故意以这种扩大影响的方式来维权，这个不是法治概念。所以这也属于公民方面法律意识淡薄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整个事件都是双方都是因为法治意识淡薄，都用了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执法来维权， 包括也是媒体报道说，疑似当时城管队员写了一封公开信，是说我是个小城管，你是个大厅官，就这个意思啊，说我们确实惹不起，我们可能我要被炒鱿鱼了，我没有工作了，一家吃喝都有问题，也是一种悲情的感觉。但像您所说的，好像都没有在一个理性的法治的轨道上去处理这个事情。 是的，城管队员这个公开信呢，它突破了这种公权的性质，你执法是 就是执法， 对 吧？ 你不可能用你个人的信誉或者是个人的前途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是你公事公办，你拿个人的悲情牌，这个也超出了你职责范围，也属于一种不正当性。你对还是错，自然也可以走行政复议程序，有依法认定你的正当性问题。你来个人信誉来担保，或者是影响你个人前途，这个属于对本身投诉方的一种思想压力，这都是不正当的。 那现在有一些所谓悲情维权事件，其实就是人们的还是脑子里面缺乏一种法律的方式和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样一个理念。 对，所有人所有机构都应当在法治范围内严格执法。为什么会通常出现这种极端的方式制造噱头吸引眼球来维权的目的呢？就是因为执法机构没有执法必严，导致呢大家对法律的这种执行力度和威慑力心存畏惧感不足。 对， 所以他总是希望另类的方式来引起额外的关注，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实践当中有这种甜头出现，有这种成功的这种事情出现，所以大伙都在效仿。那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首先是作为管理方和服务方，那么应当对所有的违法行为在严格法律范围之内，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谁犯的错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严格按照规则去办事的话， 大家慢慢的就会相信法律，而不是相信个别人或个别事件。那么老百姓这方维权的方面也会，我只需要把我这个投诉打一个电话能解决问题就 OK 了，电话打了100遍还打不通，就会促使他我得用那种方式，极端的方式，我得制造很大的影响，才能够引起官方的正欲，重视解决我的问题。这都是一种畸形的状态。 对，其实是一个不正常的一种方式。 对， 所以这个悲情维权背后还是透露出一种人们对于法律的一种不了解，这个不是没有法治至上的这样一个理念。 对，法律一定要敬畏感，所有的行为都要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按照这个共同的规则大家去遵守它，去执行它。 虽然我们现在很同情这位老人呢，他现在事件也比较和解了，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些问题，今后怎么样能够避免这样事情发生，就是要严格依法，包括百姓自己也要严格守法。 对的，如果脱离法治的方式，其他的我们不可能遇到还有其他什么特殊的情况新闻发生， 恐怕你再打悲情牌也会给自个儿带来无休止的麻烦。 对，社会是要有规则的。 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安家律师事务所的曹成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五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今天上班没开车，坐地铁来的，虽然挤了点，但为了他值了。 周末看上的那套衣服还是没有买，